明月下，种种的魂牵梦萦，是万家灯火的团圆，也是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的家国胸怀。月圆京城，情系中华。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天空的云量较多，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午后呢南部可能有零星小雨，由于雨量比较小，对于出行影响有限。下午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天气凉爽舒适，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具体的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见阴，南部有零星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总的来看，今天下午呢，本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能见度的尚可，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百家居不锈钢橱柜的李恒。李恒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实际上关于不锈钢的橱柜这方面的内容呢，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 我们已经聊过几次了。 对， 聊过几次了。 关键是大家呢对于这个不锈钢的产品呢真的是非常的感兴趣啊。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想了解不锈钢，其实不锈钢是一个小众产品，一直是不温不火的。 是， 所以经常有人打电话咨询，通过做了几次节目以后， 很多朋友呢就是开始关注了哈。因为确实呢，不锈钢产品呢，它一大优势啊，就是它非常的环保。 环保，不锈钢就是环保。 对，所以很多人在追求环保的时候呢，就不自觉的想到了不锈钢， 并且还经久耐用。整洁卫生。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呢跟大家来说一说不锈钢的一些产品。当然了，不锈钢的不仅可以做橱柜，同时呢还可以做衣柜，可以做浴室 柜 啊，甚至像装修当中的 以后可能会做前屋定制，包括榻榻米， 榻榻米也可以做不锈钢。 我们现在就是说橱柜、衣柜、浴室柜，包括榻榻米，但是我们榻榻米还在研发。 像它可以做这个地板的这个墙， 踢脚线， 踢脚线也是可以用不锈钢做的。 对，用不锈钢。 所以现在不锈钢呢又开始红火起来了啊！由于它是非常环保的。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如果大家呢想咨询，您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把您的问题啊写上来，咱们互相交流一下啊。好，那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节目了啊。好，那首先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安居方面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 还是有请的李恒，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先看第一条，说五十款床上用品的四成多都是睡不安心，当然这个睡不安心是带引号的哈。说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呢，今天公布了床上用品比较试验结果，显示说五十种样品中有29种样品呢，所有的测试项目均符合国家标准，那么占样品总值的58%。那本次试验的样品呢，由市消协工作人员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从商品啊，他的商场啊、超市啊，以及网购平台随机购买的，它涉及了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山东、福建等9个省市43家企业生产或者是经销的50个样品。那从这个结果来看呢，50个样品当中有29个呢，它是 29个50%， 哎，是合乎国家标准的啊。那但是呢，有20多个呢是某些方面还是出现了问题，让大家睡着不安心啊。 它这个出现问题不只是大牌，不只是一个小牌，很多大牌也会出现问题，什么，在中国现在很多品牌，它起的是一个洋文的名字，很多中国人就是听不懂的那种名字，但是感觉的好像是进口，结果买回来觉得就出现质量问题，还有一种是大牌，它大牌在生产的过程中它生产不过来，然后让其他品牌帮他贴牌，这样也会出现这类，基本上是2种情况。 对，现在这种贴牌的现象啊，当然国家呢也在管理啊，还是有，就说它是个大的品牌，它这个生产不过来的话呢，会让一些企业帮着它生产，最后贴它的牌子， 甚至一些小作坊性的企业帮它代加工， 所以这种做法呢是不合适的，同时对于消费者呢还是有一定的欺骗的这样的意义在里面， 不负责任的 因为你想想，大的厂家生产出和那个小的作坊生产出的产品 是不一样的， 肯定是不一样的，它那个生产的一些工序啊， 包括设备， 设备都是不一样的， 各方面都会差一些。 所以所谓这种睡不安心的话呢，有可能出现了环保问题。 对， 你像这个床上用品的话，它的这个色彩呀、染色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监督不严的话，就会出现一些这个环保问题。 因为小的很多小的品牌基本上没有任何检测部门的检测，直接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了。 但是我也在考虑，像一些大的品牌哈，它本身的是创出品牌不容易，它应该对自己的品牌的这种形象啊影响还是很大。 但是大的品牌基本上还是做的可以， 还 是也有少量的，有它在生产不过来的时候会找一些小的厂子为他们代加工。 所以呢，就是大家在购买产品的时候呢，还是要看品牌， 尽量还是选择大品牌， 还是选择大品牌， 不要很多品牌其实写的名字很大气，感觉是一个国外的，其实就是一个中国。 另外呢，还是注意购买的平台和渠道啊，到什么地方去买，这点很重要。 还是去大一点的商场，专卖的商场。 但是关键现在很多人都在网上买，在网上买产品的话呢，有时候买到的一些不合规则的一些产品呢，确实挺多的。 对， 所以大家不要 买大件的东西，比如说床垫、床。这橱柜衣柜还是去大的商场建材商场买， 所以还不是要单独的片面的图便宜。 对，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金九银十躲避 N 个老房翻新的陷阱啊。金九银十像是家居行业的一个黄金的定律啊，家居卖场里呢五花八门的促销活动啊，家装市场里的铺天盖地的抢眼的卖点，像是一张张的网啊，捕捉着消费者的心。而伴随着家装市场又一旺季的到来，消费者的家里各类问题就频频发生了。金九银十其实不管是家居这个行业，还是其他很多的行业，都把这个金九银十当成一个定律了。 但是这个9月和10月确实是装修的旺季，因为6月、7月、8月它比较潮， 是 比较潮，不适合装修，然后11月、12月又比较寒冷，所以说9月、10月装修的特别多。但是装修特别多，所有这些装修品牌的都出来了，所以打你各种借口，你各种那个折扣来误导消费者。 所以金九银十呢，确实是商家呢特别希望利用的2个月啊，来呢大 面积的来销售啊，赢得一些利润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呢，确实我们的消费者呢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别被某些所谓的促销 啊，折扣太大了的，有时候不太可信， 对，所迷惑啊。因为确实呢，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商家呢不是太老实啊，总是想做一些花活，引起一些不利之财， 因为它是以各种折扣来吸引客户，把客户先吸引过去， 对 啊，是这样。 但我们的消费者确实也让一些这个不法的商贩的有空子可钻，因为我们老是把价格放在第一位。 不是懂，他毕竟不懂，一个人一好多年才装修一次房子，他不是每年装，有时候甚至装一次房子，所以说对这个东西他不是太了解。 反正首先的话呢，你选择一个产品哈，或者选择什么样的装修，还是以它的品质啊、它的口碑啊为主哈，不要什么事情第一先看它的价钱哈。比如说一看什么这个促销啊等等的，就脑子就发热，哎呦这么便宜或怎么样。其实呢，我还是 那 句话，就是说作为经销商来讲呢，他是做生意嘛，他不可能是赔本赚吆喝，是吧？一分钱一分货， 有商人追求的是利益， 对，买的不如卖的精。当然也确实有的时候他会有些促销啊，就是走量啊，走量获利啊， 有 这样的。 每个品牌都， 但是你要筛选， 但是不会太离谱，他的不会太离谱，只会比平时低个15%，不会低到45%。 所以你心里有把秤的话，就不会说那个轻易的被受骗，这个被别人骗到啊。所以还是心里一定要有数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橱柜呢做多长是合适的呢？说目前啊，在省城大部分的新建商品房当中呢，户型相对比较偏小，那厨房呢占比也比较偏小，很多业主呢感觉呢厨房施展不开，本身面积就不大啊，所以呢纠结是多留一些空间给动线呢，还是多做一些橱柜呢？哎，这是说到你的专业。 这几年呢，我们做这几年的橱柜，看基本上都是要求多做柜子。多做柜子，把他们家的收纳系统、收纳系统全部利用上，比如锅碗瓢盆的摆放，包括米桶、垃圾桶都要摆在这个收纳系统里面。收纳系统里面。 其实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你不管是做多还是做少，它东西都是那么多， 对， 是吧？你做少的话，很多东西呢就留在那儿啊，就是搁不进去，很麻烦。 厨房是一个储物空间，它要储很多， 要强调储物空间的 啊。 所以就是说在厨房里边呢，您的意思就是说要多做橱柜， 还是多做柜子啊。 多做柜子的话，反正它收纳的功能好一点， 对， 看着还是比较利索， 它是整洁， 比较利索。但是多做橱柜的话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橱柜做多了以后呢，但是人的这个走动的这些动线呢，感觉就有一些受限， 是受一定限制，确实 这个怎么拿捏呢？ 这个跟着每个家庭不一样，有的做一字型的，做一字型相对来说，特别是 U 型的厨房，如果太小了，不建议做 U 型。做 U 型中间的空间就很小了。如果两个人同时在一个厨房操作，那个空间几乎就不够了。 对，还是做一字型的好一些。 对， 别做 U 型。 还是 L 型，反正 L 型。 L 型也可以所以这个选择也很重要啊。下面咱们再看，说这个骗人的燃气小广告又来了。说近日啊，住在门头沟双玉路菜市场附近的小区的居民发现，说小区呢单元楼下贴着所谓的通知啊，称近期的燃气事故频繁发生，要对超过两年的燃气胶管进行置换。没想到打电话换这个胶管啊，却被骗子忽悠着。买了杂牌的燃气灶。其实呢，这个换这个燃气胶管啊，可能是必要的啊，到一定的时候呢，咱们都要去换这个燃气胶管的。但是关键就是说，这个事情是谁来发起的？ 但是贴这个广告的只是专业的燃气公司。 一定应该是专业的燃气公司 来换。并且改这种管道，一般的施工单位是不允许改的，只能专业的燃气公司。 没错、所以您提的这点特别必要，因为大家有都有装修这方面的经验哈。比如说你其他一些地方可能你装修队什么都可以做， 对， 但是唯独是燃气灶、 燃气 这一块 必须是燃气公司的人， 对，必须是燃气公司的人给你来做，所以它非常的专业，也说明它非常的这个安全性啊要求是比较严的啊。所以说这个方面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只要是燃气方面啊，一定 要改造也好或怎么也好，一定要是燃气公司来亲自做。 只能是燃气公司、嗯、也只能是燃气公司。 对，如果其他人给你做的话肯定是骗子， 施工队是做不了的。 嗯嗯，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鉴别优质装修公司四步走。说江西南昌市啊，公安局青山湖分局呢经侦大队接到了报案，说三月的时候客户呢与江西某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个装修合同，装修总价呢是8万啊，客户呢支付了7万多以后，经公司做了一个刮瓷，该公司给做了一个刮瓷啊，客厅地面还有阳台地面铺贴瓷砖等等啊，干了这些以后就停工了，随后就消失了，目前呢有关部门正在介入调查。 这个很正常，不光是在南昌、嗯、其他城市都相应出现。 您意思就是说找了一个不太合规的一个装修队， 对 帮助来装修，然后钱付了以后他干了一点活以后就消失了。 对对， 嗯， 那些小的装修公司其实它就是一个中介公司，它没有任何设备和厂房， 嗯，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办公点，所以它消失很快的。 嗯，你看人家这个消费者呢还是跟江西某装饰设计有限公司，那应该说他还表面看起来是一个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还是可能比较规范的。 对对对啊、嗯、 你还出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在跟装修公司签约的时候一定要对他这个装修公司的资质啊各方面来讲有所了解。 对对对 啊啊，千万不要盲目的签约。 还有工程案例，他有没有工程案例，这一点很重要。 嗯，你看，跟这个装修公司，这个签约还有这样的风险，更何况比如说你找一个游击队啊， 对 对, 对， 要找一个根本不知道的这个一个装修队给你来装修，那这样的风险真的是太大了。所以呢，不管是跟装修队签约还是跟装修公司来签约，大家一定要对他们的资质啊什么的一些情况有所了解，要审核的，甚至他们的身份证你要留一下。下一些， 是的，是的， 是吧？啊、我记得像有些装修 的营业执照必须有营业执照。 嗯，反正营业执照呢倒是先搁一边儿。当然，你跟他签约的时候一定要看他的营业执照、啊。 对对对，他应该会复印一份， 搁他的这个大堂啊或者怎么样啊。 对对对， 另外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装修队你要跟他签约以后想用他了，那实际上他们这个装修队人员每人的身份证你应该要复印一份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复印一份你留着。啊，以备不时之需吧，啊，这个都是必要的。嗯，好的，那今天的安全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不锈钢这个事儿啊。因为不锈钢呢现在不仅呢是做橱柜了，像什么浴室柜啊、衣柜啊，甚至呢装修当中其他的一些都可以用咱们所谓的不锈钢来制作了。 对对对 啊，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 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其实呢，说到这个橱柜啊，首先呢，我们得说一说橱柜是从哪里来的啊。这个橱柜这个东西呢，最早呢，就是来源于欧美一带。那么橱柜在欧美一带呢，是用来招待客人和家庭用餐的地方。也就是说，原来我们经常说的西厨啊，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西方人呢，对于橱柜的要求是非常讲究的，也特别讲究品味和格调。 对，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才有整体橱柜这个概念。 嗯。 在我们小时候，在老师厨房都没有整体橱柜、 嗯、 这种概念，直接用砖直接砌起来上面， 或者说我们拿个什么柜子啊， 对对， 就可以 上面支一个锅就可以做饭了。 嗯， 但是欧美人他很讲究生活品质，所以他们有个整体橱柜，然后上世纪80年代慢慢 流传到国内了 啊，国内 所以现在呢越来越重视这个厨房啊卫生间的装修了，而且这个厨房的装修当中呢几乎是没有不弄橱柜的， 对对对、啊、现在家家户户的只要装修它就有整体橱柜， 对，你要不弄橱柜的话你还装修什么厨房啊， 对对对对， 是吧，因为在装修厨房当中这个橱柜呢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现在欧美流行的最高端的主流橱柜啊，萎缩呢大家可能都比较惊讶啊，它不是什么板材也不是什么石材，好像不锈钢的橱柜在欧洲啊欧美啊是非常流行的，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很讲究环保，不锈钢橱柜首先它特别环保，特别整洁干净好打理， 而且呢它还非常皮实， 对对对、 所以说德国呢 90% 以上的家庭厨房都是采用不锈钢的橱柜的哈，当然其他一些国家呢也是，在我们中国呢很长一段时间呢很多人对于不锈钢呢这种橱柜啊认识是不足的，您是深有感触， 他是感觉不锈钢橱柜就是这种冰冷的感觉，其实不锈钢橱柜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就是不锈钢表面现在一定加工的很好了，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做成各种各样的颜色，和传统的板式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呢，像咱们国家的一些什么饭店啊、大酒店啊，如果您到后厨去看的话，其实它的后厨好多都是用不锈钢来做橱柜的啊。其实原因很简单，一个它就是这个 耐用， 皮实 耐用，好打理， 坚固耐用。 对对对， 啊、而且呢，容易清洁好打理啊。另外呢，它就是比较的安全卫生啊，因为咱们一般用的那个不锈钢的那个橱柜用的不锈钢都是 不锈钢，一般的它分201304，一般的是用的食品级，食品级就304。304不锈钢， 就是他用的都是食品级的啊，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不锈钢如果是用嘴舔的话都是没事的， 没事 因为咱们有些水杯什么的 啊不锈钢的水杯不都是304食品级的， 对对 对水杯黑碗 这都是这个304食品级的不锈钢来做， 必须是304的。 那现在呢可以说国际上来讲啊，不锈钢的这个橱柜的制造的科技呢也是在不断的升级和发展，它怎么个发展？ 现在基本上做出来和汽车和钢琴烤漆是一模一样的，做出那种 非常漂亮， 不再是冰冷的那种感觉。 那如果要是把不锈钢呢它的外观呢做成刚才您说像这种汽车那样的烤漆啊那样的效果的话，那会不会影响它的环保系数？ 不影响，不影响。 为什么？ 因为它用的它不是一种漆，它是一种粉，直接起到化学反应，直接腐蚀到那个不锈钢表面了。 所以这点大家不用担心， 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可以检测，不锈钢橱柜可以做到零甲醛。 所以说现在呢，虽然说外表很漂亮，你看不出是不锈钢的意思啊，因为它外边呢像这个高级的烤漆一样啊，但是这种做法它是不影响环保，因为不锈钢本身就是以环保起家的， 对对对， 你不能因为这个哈，它的外形多样了就影响它的这种环保， 不会不会， 这是得不偿失的， 不会不会，如果影响环保就这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好的，那这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实际上现在在家里边用不锈钢做橱柜的多吗？ 不锈钢橱柜怎么说呢，很多人认为它价格很高，只是高端客户使用，其实不是那样，普通的工薪阶层都可以。不锈钢橱柜一般的分几个系列，比如说是浮沫系列、亚型系列或者烤漆系列、实色烤漆系列、那个木纹烤漆系列，它分了很多系列，其中市场上最常见的一种叫不锈钢浮沫系列，也是零甲醛，也是环保，但是这个系列呢和传统的板式价格是差不多的，所以买这种橱柜是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您说这个系列名字叫什么？不锈钢 覆膜， 覆膜， 不锈钢表面覆了一层膜，覆了一层膜，就是表面 啊，叫不锈钢覆膜系。 对对，覆膜系、 那因为它覆了一个膜，所以外表看起来呢， 对对， 就是没有不锈钢的感觉了， 对对， 是吧？ 对对，外表没有，外表看到很柔和，不再是冰的。但是内在呢很实用。 就颜色呀、款式啊， 对对对对， 什么的哈、花型啊， 对对对， 都非常多。选择的余地就大了，不像不锈钢就那么一种颜色。 所以这款价格性价比是最好的，很多家庭在选用， 而且价格也不高。 对对对，它和传统的板式价格是差不多的。但是 但是它要反保多了，它要耐用多了。 嗯，其实说到做橱柜的话呢，会有很多的食材啊，比如说实木的呀、玻璃的呀、石材的、板材的呀等等的哈。那相比之下，比如说这个实木的，它还是 它有轻度的污染， 有轻度的污染 啊。它就是 你说实木，它是要污染在哪儿呢？ 它是要用一部分胶 胶啊， 它是要用一部分胶的， 漆可能也会 啊、 嗯。 胶里面是含有甲醛的。 嗯嗯。那另外玻璃的呢？ 玻璃容易碎， 容易碎， 太环保，它确实容易碎。 嗯、另外像一些石材的。可能弄不好会有 石材容易辐射，石材容易、嗯，但是现在很少家庭闲用石材来做橱柜了。 关键橱柜它不是说用石材做整个的啊，它是做这个台面的时 候。对 啊、嗯，做这个台面的话呢，现在石材是一个，另外做台面现在好多用的是一种 不锈钢，还有石英石。 石英石的， 对、 嗯，石英石。另外呢，这个板材的话，它的这个 板材就不说了， 对， 因为 它还是有 污染很大了。 嗯，板材是有些污染 的、啊，特别就是甲醛是最可怕的， 甚至它也不太耐用，你发现吗？ 对。 嗯，另外不锈钢啊，从跟这些材料相比的话呢，它是环保卫生啊，没有辐射，而且非常的耐用啊。嗯，从外观看起来其实也不差， 用50年不会变。 嗯，因为这个不锈钢呢，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它确实是不怎么好看啊，而且它选择起来呢，就是选择余地不大。但是这个唯一的这个缺点，现在已经都弥补了。 对。 所以从家居装修的潮流来看哈，目前不锈钢确实以它的这种环保的优势，越来越得到大家的这种青睐，都 是大家了。不锈钢呢？客户越来越多了、 嗯、 可能以后会代替大部分板石的市场、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不锈钢这么好那么好，难道它就没有一点缺点吗？ 有， 您觉得是 不锈钢 有什么缺点？ 什么产品都有缺点， 对，这是客观的 啊。 嗯，它的缺点在哪？ 不锈钢是这样，不锈钢做台面的时候容易发伤，就是说用粗糙的东西在上面挂容易发伤， 容易划伤。 对，容易划伤、 嗯、划了以后还不好办 啊，反而呢，只有打磨，只有厂家来打磨。 嗯， 啊，最好不要用硬东西在不锈钢上擦。 嗯， 如果擦不锈钢，其实不锈钢表面很容易打你，就用个抹布一擦。 嗯，所以现在很多家里边为了那个清洁，用那个叫什么钢球？ 对，钢丝球、啊，不要用钢丝球擦不锈钢。 但是我也试过啊，嗯、就是用钢丝球，您轻轻的在不锈钢上把它的油污啊，轻轻的给刷掉，千万别使劲， 对，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最好不要使劲擦 啊，一使劲的话给它划伤就麻烦了。 用抹布擦就没问题了，不锈钢上用抹、嗯、直接可以用抹布擦。 是的，好了，那刚才我们说了说不锈钢的一些产品的优势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交流。如果有问题，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写。出来，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喜迎国庆，欢度中秋，鲜牌灵芝集团将于9月21日至9月30日隆重开展特大优惠酬宾活动。 买20盒鲜牌灵芝茶、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床单和按摩锤赠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9月21日至30日。 详情可拨打鲜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等于是一延长米的话呢，有几千的，也有上万的。 对对 对, 对、 啊。那它这个区别在哪儿呢？用料， 根据材质或制作工艺不一样。一般的有的，就是说现在市场有小的品牌也在做，并不是说只是以不锈钢材料做出来柜子就叫不锈钢橱柜。 嗯， 不锈钢其实是一种现代很流行的一种装饰材料，它做出来是很漂亮、很美观的。 嗯 啊。 所以就是说，您刚才说它的这个材质呢，一定用的是304的食品级的不锈钢。 对对 对, 对, 对 啊， 还有填充，填充也不一样的。 填充，那、填充是用在哪儿呢？ 填充就是不锈钢，它的笔本身它不是太厚， 嗯， 它的中间就是两层不锈钢中间需要填一种填充 物。哦， 填充物有的选择不一样，有的选择木板，有的爆发板，有的甚至泡沫。但是真正严格来说必须是蜂窝铝。 蜂窝铝。 对，才能做。 蜂窝铝。 对对，才能做到环保。 嗯。这个填充物的话，一般比如说台面肯定得用是吧？ 对对、啊、台面一般的正常下面填充的是 PVC 板。PVC 板是什么材质？就相当加了下水管，下水管的那种。那种管， 嗯， 下水管或者进水管那种水管 ，PVC 管、嗯。 像这个填充的话，一个是不锈钢橱柜它的台面啊， 对对， 因为不锈钢比较薄嘛， 对对对， 它中间可能要填充。 对对， 那还有其他的位置要填充吗？ 主要就是柜体和台面下面。 哦，柜体 柜体中间和台面的下面需要填充。 嗯，好，填充什么样的材质啊，也直接影响它的品质和它的价格。 对对对， 嗯，好，那选择不锈钢橱柜有些什么样的窍门吗？ 选择不锈钢橱柜，第一就是咱们刚才说的，第一要看它的材质， 嗯， 材质必须304的，如果选择201的，那就不环保了，就没有意义。 那我作为消费者来讲，我一般我不太会鉴别， 这个他们会给你真正的话，卖橱柜的就是卖不锈钢橱柜的店呢，他会给你检测的，有一种检测药水， 嗯， 直接检测就可以显示。是201或者304。 那个药水是什么样的结果你就能够认定它是304？ 就是一种通常的药水，他们一般的橱柜店都会有，叫做不锈钢检测液。 嗯， 它滴在上面，要是是201就变成红色，如果是304的就不会变色。 不会变色 啊，304是抗腐蚀的、不会变色。 好的，这点很重要啊，这是个小窍门了啊。另外这个不锈钢的台面在维护上咱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在维护上就不要用坚硬的东西去放上它、不要用坚硬的东西去放上它， 千万不要刮。 对对对，不要用大的东西去冲击它。 其实不锈钢的橱柜哈，它整个的柜体呢都是用不锈钢的。 对对， 那这个不锈钢的橱柜的这个就它的台面 啊，其实有很多的材质可以选择。 也有人选择石英石的。 嗯嗯。 也有人选择玻璃的、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不锈钢的。 嗯。为什么呢？ 因为石英石的时间长了，它总有一天会裂开。 嗯， 那个热搁或者热水搁在上面，有时候热胀冷缩，好多年以后，比如3-5年以后都有裂的痕迹出现。 嗯， 但是不锈钢就避免了这一点， 就非常皮实的。 对对， 嗯。另外呢，这个不锈钢啊，它的橱柜在整个的安装的过程当中呢，它还是挺要技术的，它有些是要焊接的。 嗯。必须是专业的，必须是专业的，它和传统板式的是不一样的，必须专业。因为在现场呢，我们家庭的都有一些管儿、水管啊、气管啊， 嗯， 这些管道，所以在现场呢，不可避免的会，就是柜子做的多漂亮，不可避免的会开一些豁， 嗯。 这个必须是手工开，所以对这个人的技术要求也特别高。开好了以后还必须把每个焊点都焊上，所以在大家在选择不锈钢橱柜时候，安装的时间是正常板式橱柜安装的时间的一倍以上。 嗯，所以安装的时候是很技术要求严格的哈。嗯，另外有听众朋友在询问说，家里呢是简约风格，适合用不锈钢橱柜吗？颜色容易搭配吗？我觉得可以啊， 这个没问题，没问题。 不锈钢本身就非常简约。 家庭装修主要看自己的喜好和风格来搭配橱柜，并且我们橱柜简欧、现代、欧美的都有。 啊，不锈钢出个都能做出这种， 我觉得不锈钢的这个感觉，它如果我说的不是后来你没有发展的那个，就原来的那个不锈钢的感觉做出来，其实还是蛮简约的。 对对，就 不是特别奢华， 简约现代嘛。 简约啊，现代，所以呢， 对对 是可以的。当然，现在很多人选择不锈钢的哈，已经选择那种就是外观看起来不像不锈钢了，它只是材质是不锈钢的。 对对对对对、啊。 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可以根据你家里的风格任意的来选择了，就无所谓了。 对对对对，没问题没问题，款式现在越来越多 了。另外这个小户型的厨房可以做不锈钢的橱柜吗？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现在做小户型的越来越多，并且价格还不高。 这个不锈钢这个东西啊，我给我感觉好像特别重哈。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吗？ 不是不是那么重，不是那么重。 我觉得越好的不锈钢它应该是比较重的。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啊。为什么？ 不是这样。它越好的不锈钢它里面材质含量相对来说它的比重还要轻一些。它的比重还要轻一些。它里面没有杂，它的杂质相对来说要少。 因为我为什么有这种想法，我曾经买过一个小奶锅，这个小奶锅呢是一个山西他们一个做不锈钢的一个大企业，他们是经常出口的。然后 做的厚， 对，做的 厚， 做的 厚，特别沉，那个小奶锅特别沉。 对对对对，那是他做的厚 啊。 因为我们现在用做橱柜的基本上是装饰板，装饰板就没有必要做那么厚，也就是说你那个锅呢是工业板，工业板和装饰板是有区别的。工业板是它是注重材质，但是装饰板它同样在注重材质的时候，它还表面深处理这一点它做得很细，表面深处理，所以太厚了是做不出太好的效果。 那我还以为比如说咱们经常买一些假的不锈钢哈，它只是说外观像不锈钢，但是呢它不是真正的不锈钢，那种特别轻像铁片一样。 那种可能就不是不锈钢了。 就不是不锈钢。 不是不锈钢。然后最简单的就是老百姓一般买东西最简单拿一个磁铁吸在上呢。就是。不是不锈钢的， 如果能吸上就不是不锈钢的。 对对 对， 对， 如果是吸不上的话，那就是不锈钢的。 对对对对， 哦，所以这个大家买一些不锈钢产品 的时候，这是个最原始的，最原始的。但是检测304和201那就需要检测液， 检测液。那如何来定制这个不锈钢的橱柜呢？这你有些什么提醒吗？ 定制不锈钢橱柜。就是说首先看你自己家的风格，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 看什么样的风格。 对对对、然后设计师去你家测量，把你的所有的收纳系统，不锈钢尽量，为什么德国人喜欢做不锈钢，不锈钢做收纳系统特别好。因为板式的，比如说我们以板式的橱柜，它做个抽屉啊，做个拉门啊，它时间长了它就脱落了，但是不锈钢永远不会脱落。所以做不锈钢橱柜的目的主要是第一环保，第二是耐用，第三它还容纳很多收纳系统。所以把你的收纳系统都展现给这个设计师，让设计师把你都如何在这一套橱柜里面。 要做这个不锈钢的橱柜的话呢，比如说先去找厂家啊， 对对， 然后让厂家到你家里来，先来这个测量。 对 对， 对， 对 啊，先测量。 对 对， 对， 测量完了以后呢，可能还有一个复尺吧。 它是一个抽测的时候去有一个大概，根据你的客户需求把这个头做出来，然后水电做出来，根据你的家的电器把水电都做出来，然后等你客户家的铺完砖以后再去复尺才能生产。但是在生产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考察一下工厂。有的是代加工的就达不到那个品质，做不了那个环保。 就是说首先呢要粗测啊， 对， 粗啊，粗细的粗啊， 对， 粗测一下啊，然后呢等你这个水电做完，然后砖都铺完了啊， 对对， 这个贴完了，这个时候还要复尺。那复尺的话呢相对就比较细致了。 对， 那实际上那个初测的时候呢也可以出一个那个图了， 方案 、一个方案和 方案 甚至一个简单的图纸出来了。 对对对对， 然后复尺以后那就基本就定论了。 对对对， 这个一定得特别细致。 ，因为否则呢，这个不锈钢橱柜呢，它在厂子里边呢，实际上都给你整个都做完了以后，就到现场一安接就完了， 对对，所以在不锈钢橱柜，大家要考察的第一个，看他们家的激光下料，必须是激光下料，手工下料，或者普通的剪板机下料是不合格的，做出来误差是很大的。误差大呢，就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如果以后开门的话，这个门就不太畅通，或者抽屉不太顺畅，就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下料，因为激光下料可以精确到 0.01 毫米。 嗯，好，那咱们再说一下，就是说最近呢，说考虑啊，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用不锈钢的橱柜啊，但是呢，看网上说，如果劣质的不锈钢，其实也会造成二次污染的。请问不锈钢橱柜它的细节如何来看是好还是劣质的？ 首先这个问题呢，我不建议大家从网上买大件的产品。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事儿，不锈钢特别这种定制类的产品，最好不要从网上，还是去实体店。它第二次污染就也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问题，里面填充物可能用劣质的胶，包括试胶就有甲醛，这是包括填充物选择的是泡沫或者爆发板之类的，就会造成二次污染。 所以呢，就是还是不到那个网上买， 不要到， 还是到实体店。 如果大家订不锈钢橱柜，最好去厂家考察一下，比较合适。 好的。另外有一位咪咪朋友在问哈，他说台下的菜盆没有挂钩，光靠胶啊来粘结实吗？抹胶有毒吗？ 一般的做不锈钢台面的，做不锈钢台面是做台下盆是焊纹一体的，是焊纹一体的。 对对。 如果做实验室的或者其他台面，做台下盆是用胶焊上，时间长了会脱落的，这种现象比较多。建议做不锈钢台面一定要做焊，做台下盆一定要焊纹一体。 当然这个咪咪啊说的这个台下的菜盆，我不知道您这个橱柜用的是不锈钢的还是用其他材质的哈，因为很多人呢也是用其他的材质做这个橱柜的主体，然后呢菜盆一般都是用不锈钢的。 对对，菜盆一般的是不锈钢的， 对， 但也有做不锈钢台面做菜盆的，和那但是柜体做板式的也有， 也有 这种情 况。是的，所以他说没有挂钩，光靠这个胶粘，这肯定是不结实的， 时间长了肯定会脱落。 对对对，其实呢，什么抹胶有没有毒，先搁一边哈。你首先它不结实啊， 对对对， 用了多长时间它就坏了，这很麻烦。其实抹胶的话呢，看你用的是什么胶，抹多少，因为其实家具当中有的时候呢，抹胶这是避免不了的。 对对对， 所以也不要太这个怎么说呢，太刻意啊，说一有胶一有漆你就觉得呀就大逆不道了，就环保就完全破坏了，其实也并不尽然，它有一个度，它有一个度的。 也有的胶做的品质挺好的，没有味儿的。 所以他说是石英石的啊，他用的是石英石做台面，然后是不锈钢的盆儿。 时间长了可能会脱落，时间长了会脱落， 所以还是不能够。那像这种 做实验室的建议，不建议大家做台下盆，做台上盆，直接在橱柜在那个台面上掏一个孔，把盆直接放下去，不要做台下盆，台下盆容易脱落。建议大家做不锈钢的盆做台下盆，做实验室的盆，做实验室的台面一定要做台上盆。 哦，做台上盆啊？ 对对，台上盆是不会脱落的。它就是直接隔在上面。我们所说的台上盆、台下盆，只是四边露了一个边在外面，这叫台上盆。台下盆就是四边的边是看不见的，直接在台面的底部是焊纹一体了。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啊。那关于橱柜这块呢，咱们先说到这儿啊。那下面呢，咱们再说一说，现在用不锈钢呢也做什么大衣柜呀、浴室柜呀等等的哈。像做这些它有优势吗？不锈钢的， 因为通过这几年呢，基本上家里有小孩的，他做衣柜，因为衣柜他没有做板式的衣柜，在家呢，他那个味儿啊，有时候几年散不出去。但是不锈钢的衣柜做上了以后， 就直接可以入住，家里没有味儿。 嗯 啊，所以考虑环保问题，很多人在选择这个衣柜，选择不锈钢材料做衣柜。 嗯，还是那个问题，做衣柜的话沉吗？ 不沉，里面填的是蜂窝铝，和传统的板式的分量是差不多的。 嗯嗯，那做比如说用不锈钢做衣柜的话，它的造价的成本怎么样？ 相对来说比板式的要贵一些。 嗯， 比板式的要贵一些。嗯， 它也是最后要那个焊接而成的吗？ 它基本上是拼装的。 拼装的。 拼装的，因为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去外地的话，去外地的那么大一个衣柜是没法发货的，只是一片一片的板，到现场是螺丝组装的，全部是组装的， 都是最后要 对，主要是避免五六这一块，五六这一块， 哦，就不用焊接， 对，现在 插接而成的 啊，对，因为焊接有焊点，处理也不太美观。 但是这个插接的话，我们自己可以完成吗？还是厂家专业人员帮助？ 厂家还是专业的。 哦，好，那这个是衣柜，那浴室柜呢？浴室柜它首先是防水。 浴室柜用的更广泛，其实浴室柜在它比这个不锈钢橱柜的发展还要早。 嗯， 因为浴室橱那个都是水，它可以避免这个水， 对，它可以防水嘛，而且也好打理， 对， 啊，又非常的皮实，所以做浴室柜，我倒觉得它真的是很有优势的。 浴室柜包括现在阳台上，很多阳台上做个洗衣房，比如右边一个洗衣机，左边是个柜子，上面是一个不锈钢台面，也有很多这么做的。 那能不能提醒一下，比如说有些人想做不锈钢的衣柜或者是浴室柜的话，我们要注意些什么？ 还是和选择橱柜一样，一定要选择材质。首先，材质是第一重要。 这个材质就不用用那个304食品级的了， 还是用304， 还要用， 还是用304食品级的。 嗯 啊，然后注意里面填充，里面的填充， 蜂窝铝 啊，蜂窝铝一定要选择。既然选择不锈钢的，就一定选择环保，就要选择蜂窝铝，填充一定要蜂窝铝。必须要做到这几项。 嗯， 其他的就是工艺，其他的就是工艺，这是材料，就是工艺，一定有，它的下料必须是激光切割下料。 嗯，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说像这种大衣柜也好，浴室柜也好，是定做吗？有现成的吗？ 这个都是徽标定制， 这都是定 制 是吧？ 全部是定制啊， 非标准的，非标定制。 对，比如你家的，假如说你家的是个3米05，我们不会给你做3米，就直接做3米05。 嗯， 啊，都是。 我还真是在市面上很少看到说这是不锈钢的大衣柜，不锈钢的浴室柜还真没看到， 有 吗？ 很多。 现在已经有成品在。 有，包括我们自己的展厅呢都有几套。 哦， 早几天 那这个就不是定制嘛，这个就是现成的呀。 对，这个是我们做的样品，包括早几天我们去福楼岛装了一家，他们因为家里一个小孩只有3岁多，对这个甲醛过敏，就选择不锈 钢 的衣柜。然后他们就是这两口子呢都是医院的医生，所以特别注重这个环保。 那我们借鉴一下，比如说像他这个大衣柜啊，大概多大，多少钱？ 当然他是在北京来出差，向我们订的，但是当时给了他一个很优惠的价格，他做了一个应该是1米8宽2米4高，然后深度是55公分。 那不小。 这样一个是 大概是 一个是大概是2万块钱左右。 哟，这么贵啊。 也应该也不算贵吧。 这是一个 你买一个传统的板式也得个小1万块钱吧。 但 是里面的功能系统该有的， 是吧， 比如装鞋子的，挂衣服的，装领带的都有。 好，那最后这个价格呢只是仅供参考啊，其实不一样，不一样，它你用料啊什么还是不太一样。当然呢，很多人说那我做一大衣柜，一个大衣柜2-3万， 这个太奢侈了吧，但是关键它确实是这个环保啊， 对对对， 你注重性不一样， 重复使用， 对， 重复使用 还可以重复使用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关于这个不锈钢的话题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来自于百家居不锈钢橱柜的李恒，也感 谢 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的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 抱歉，实在抱歉，仓库的购物车不够送了。 本来打算中秋节前给大家一波大优惠啊，瑞麟羊奶99一盒，原本八盒才送的购物车，这次订六盒就送。这个福利呢，也是送给大家的礼物，但没想到断货了。 是的，这款购物车经过豪华升级之后出现在大家面前，实在是兼具了漂亮、实用、功能强大为一体。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平时啊去菜场买米买油太重了，拎不动，手推车呢全部都是加固的钢筋龙骨架，超级结实，配以双层加厚的牛筋布，防雨又耐脏，而且呢不是塑料滚轮哦，是水晶耐磨滚轮， 是 轻轻一拉就能够爬楼上坡。此外呢还有一个抽拉凳的座椅设计，走累了排队站久了一拉就能够坐下来休息。 你看这么多的亮点啊，实在是太好用了，但是呢就是因为车子的质量好，成本高，所以呢今天一开始就非常抱歉的告诉各位，必须全面暂停，今天是最后一天，想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瑞麟羊奶99一盒六盒就送购物车，这一次的力度确实太大，大家的订购热情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毕竟呢羊奶是推荐了这么多年的好羊奶，纯度高，口感好，是获得羊乳制品金奖的，也是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特别呢是秋燥之时正是喝的时候。 对， 那99块钱一盒相对于市价258的价格便宜了这么多，里面呢有15个独立包装，方便携带不受潮，能够喝上半个月，每天啊才几块钱，对于其他的保健品来说呢实在是经济实惠的滋补方式。 哎，是的，另外呢这个车子啊刚才说了，加固设计，质量超好，而且呢能爬坡上楼，还带凳子，拉开就能坐，简直是人手一个必备的。 对， 订购六盒羊奶就送，等于说呢一方面羊奶您天天喝，能喝三个月，再加上这个购物车啊伴随您的日常生活，一共才花594块钱。 是的， 所以呢40071061084007106108，我们预料到了大家的订购热情，但没想到的是大家竟然好几套好几套的在订。 是的，昨天就有一位张先生一下子订购了五套，带走了五辆的购物车，说完一听到节目我爸我妈都想要，再加上丈母娘那边还有我大姨那边，满打满算必须要这么多。而且羊奶都是天天要喝的，全家一起喝消化的也快。 紧急通知各位，实在是抱歉啊，一共六盒羊奶您喝上三个月，再加上一辆购物车，一起594，每天喝奶几块钱，还是羊奶，购物车嘛，生活的小帮手。最后一天，最后的30秒钟，4007106108，4007106108。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了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